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好啦，开始呢个7月13号晚嘅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呢我諗呢就开始节目之前呢，首先我諗都係要讲返我哋个打赏前入面嘅一个个案啦。咁我諗就好多网友其实喺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入面呢都知道呢件事啦。星期一嘅喺星期一嘅时候啦，大约下午5:15左右啦。咁、呢就我收到阿 Roy 一个讯息啦，就话下车走咗啦。咁、呢就留低翻佢个女喺度啦，咁啊跟住就其实好多谢好多网友啦，因为好多有心人咁啊都留言啦，又或者就同埋咧亦都捐咗啲钱俾我哋啦，咁啊其实咧就我先讲讲嗰个嗰啲有啲捐款啦，因为咧就我觉得就因为霞姐走咗呢件事捐嘅一啲款项咧，其实我就唔会再摆翻喺打赏钱嗰度，我会当翻一个白金咁样咧、就会俾翻即系会交翻去俾霞姐嘅有关嘅屋企人啦， 系啊， 咁就我嗱，因为咧我暂时我今日做节目咧，我就未同阿的对到数嘅， 系 咁啊，我印象中记得嘅咧，我就想讲咗出嚟先啦，包括咧就 Alpha 咧，佢就Alpha 咧，佢就捐咗1000蚊嘅，咁仲有咧就 YC， 我记得有500，咁仲有 Seven 哥咧就有800，咁我记得大约有2300蚊，咁呢诶仲有冇其他我会 有 check？ 有，因为咧有嘅，其实未到，因为有其实有几个系 send email 嚟，咁啊好多谢你嘅网友。咁佢就 係 連埋個 receipt 咁樣 email 過嚟。 係啦，咁我稍後呢啲錢呢我就會俾會交佢俾阿 Roy， 阿 Roy 就會呢，因為呢阿 Roy 就咁樣講，佢就真係佢係最有心， 好感激阿 Roy 其實。 咁呢就聽日呢其實佢都會上廣州，咁佢就已經約咗阿霞姐嗰個社工啦。咁其實講講嗰個社工呢就其實呢幾日呢嗰個心情個起伏都好唔穩定嘅、即係佢都當咗阿霞姐佢參到一個屋企人咁樣啦，咁所以呢就我哋亦都其實我哋今個禮拜可以做到嘅嘢太具體呢就未必太多，咁但係呢 anyway 呢就星期日呢阿 Roy 就會上去就同呢位社工就接觸先啦，好似叫阿鐘姐，如果我冇記錯，咁、然之後呢就大家好關心嘅就係霞姐个女啦，咁其实咧就喺阿霞姐过咗身之后咧，就第一时间咧，其实都联络翻佢嗰个爸爸噶啦，即系咁佢爸爸咧就现时就咁样嘅，佢爸爸咧就有个家庭喺日本嘅， 哇、okay ， 好犀利，咁啊详细我仲未了解得太清楚，但系佢爸爸咧就。我到我今日做節目呢就佢爸爸應該已經返咗廣州，咁你就已經接咗佢女㗎啦。咁我哋其實呢就今個禮拜呢我哋嗰個歷程係咁嘅，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我覺得都即係幾有意思嘅，即係我諗我哋都喺度學習緊，因為我哋都唔係一啲好專業嘅社工或者幫人嘅嘢啦。咁我諗我幾個就包括呢就我啦，阿 Roy 啦，同埋阿 Jackie 啦。咁呢就其實幾有趣㗎，就譬如 Jackie 係廣州人，咁佢就不斷都提住我哋，就係喂你兩條友要小心啊，因為佢就去Jackie 就處處都係圍住我哋兩個好㗎，因為佢就覺得就我哋又唔係乜嘢註冊咗嘅團體啊，仲有就你知道啦，即係呢個好容易理解㗎，因為我諗就你喺國內生活得耐就知道就係、是、喂幫人呢隨時係搞到自己一身蟻嘅，咁所以咧就 阿芝阿莊同你講，你係非法集資， 係啦，冇錯啦。我哋其實踩住好多界，好清楚，非常清楚， 我自己好清楚， 冇錯，我哋非常好清楚。我亦都好多謝，譬如話有好多我都讀唔曬，譬如 Eugene 都喺個 Facebook 度提過我哋啦 ，Alpha 亦都提過我哋嘅，好多人都提過我哋嘅。咁同埋就係話我諗嚟緊，即係我哋面對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話我哋嗰啲捐款係咪全數俾曬佢個女咧？咁啊，呢個同錢有關嘅問題，因為佢女只係得12歲，佢識唔識去運用嗰啲錢？ 有冇監護人 咧、 啊？ 或者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我更加關心嘅，我不斷喺呢個禮拜，我都係同阿 Roy 最關心嘅就係話，我哋好想接觸到佢爸爸。咁咧，阿 Roy 其實亦都會稍後係會嘗試睇下可唔可以透過社工可以接觸佢爸爸，因為我哋想知道嘅就係話，究竟佢爸爸 可以承担的责任有多少。这个不是讲道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理解他爸爸已经有另外一个家庭，那我们想知道就是究竟他可以做到的有多少。那这个我种种的问题呢，其实我今天做节目我都仍然是未必答到大很具体答到大家，但我只是想会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三个人仍然会跟进的。那稍后Roy 其实听日会上到广州的时候，他会再同个社工接触完呢，咁我哋就睇下即係再有进一步消息，我会进一步去 update 大家啦。咁我觉得就我就觉得就件事虽然话即係霞姐走咗，但係就未告一段落嘅，即係我哋我一早我哋都有个准备，就係话我哋想知道，我哋都想关心嘅就係霞姐，再最关心就係霞姐走咗之后 个女点样， 女跟住落去嗰条路系究竟点走啦。咁呢个亦都系好多网友嘅同我哋都系相同嘅关心。咁所以我哋希望一路继续有能力嘅话，我哋继续帮落去。 有冇几个 直至到有一日个社工或者阿霞姐个女大个咗，话俾我听，喂，你唔需要再帮我 搞掂啦， 我哋先会停啦。 其实有冇几个方案系可以攞出嚟讲下，或者我哋集思广益下咧？ 我谂好，你讲嘅例如咧，你谂到？ 其实钱就唔多，如果钱多，梗系成立基金啦。呢啲问阿迪啊，识啊 ，Kevin 识啊，呢啲可以会做啦。但系即系其实我睇下钱多。多與唔多嘅啫，譬如即係捐嘅錢係少，即係長貧就難顧㗎啦，即係我用我理性少少去講。但係如果譬如即係可能一石激起千重浪，有好多捐款嘅話，譬如即係去到咁係話成立基金咧，係點樣運用咧？其實某程度有好多方法咯。 你講嗰、那個當然有諗過啦。 姚尊都有個類似個睇法，都 OK 啦。 集思廣益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我想要答你嘅就係我哋嘅錢未足夠去到大到可以成立基金啦。咁我諗我哋都係用翻個精神，用你講個精神，即係人間有情， 有情啦， 起碼俾 人知道， 俾人知道，俾對方知道， 你唔係冇。我哋唔係孤立嘅。 系 呢、這个世界永远都有人喺度爱你哋嘅， 冇错啦。咁我谂呢个系我哋好想 spread 到嘅一个信息。 最大问题咧，我而家冷静少少都去谂啦。我哋而家学去帮紧呢个个案或者呢 case 咧，其实唔应该个案，好死物咁。呢单 case， 喂，我哋帮得几耐先？同埋我哋跟住有啲咩做先？最问题系帮得几耐啊？呢啲好担心。即系譬如啲网友谂住。喂，你哋依單 case 係咪永遠都要係咁唔停咁俾咧？或者可能俾到阿霞姐個女18歲咧，可以自立咩？喂，可能有條數。咁其實冇每個冇用網， 所以我咪頭先話俾你聽咯。我哋要再理解一下啦。因為譬如話 ，OK， 如果佢譬如話稍後如果有啲好具體嘅，我哋嘗試去揾你講嘅嘢，你講嘅我哋都關心嘅。即係我哋都知道啊。即係譬如話，我哋都想嘗試下稍後如果有具體啲嘅，譬如話 OK， 佢日後嘅書簿費或者係佢個學費，咁啊我哋可以 幫幾多咧？ 方向究竟我哋好具體可以幫到幾多嘅？咁我哋咪一路繼續落去咯。 而且 即係最緊要大家都咁即係睇下可以喺個打賞錢嗰度可以撥到幾多出嚟。 同埋睇下要最緊要知道阿霞姐嘅前夫係可以support幾多嘢咯。 係啊， 呢樣嘅嘢，因為我哋唔知霞姐嘅前夫可以support幾多嘢，我哋好難。 大家唔好太心急住，即係我哋會嘗試會聯絡阿霞姐個爸爸嘅。最好嘅情況就係話，喂，佢爸爸同我哋講， 我搞掂曬， 我哋搞掂曬㗎啦，我會帶翻佢翻去日本嘅。咁就係 perfect 啦，係咪？咁以後我哋大家做個朋友咪搞掂囉。咁所以呢個要睇下日即係跟住落去個情況，因為件事都係發生咗幾日， 好突咁快啊！ 係好突，即係都雖然話有準備，但係真係冇諗過佢走得咁快嘅。咁然之後，所以就阿 Roy 亦都即刻決定咗，就係聽日上去啦。咁我哋可以做得幾多就幾多，同埋就係我都要真係再次好多謝阿 Roy 同埋阿 Jackie。其實我哋個過程入面就係、是、我三個人其實都係忙得好緊要，咁但係就我哋每一晚都會用個微信啦，即係透過呢個過程，其實我識咗好多微信嘅嘢啦，都係一個好得著嚟嘅。咁然之後我哋都會開會啊，咁傾下跟住下一步要點樣去做啊，之如此類啦。咁所以就亦都再次多謝所有嘅網友關心啦，咁同埋就係如果你覺得即係 可以又幫下手嘅，咁啊無論出力又好出錢又好嘅，通知我哋。咁打賞前嗰度嘅就係繼續即係 support 我哋嘅打賞前啦。咁我哋嗰如果嗰度冇錢，其實就做到嘅嘢 好多，好難做啦，好多嘢好多。 咁同埋就我諗仲有咩補充？ 我都想再次多謝啲網友咧，就因為我覺得好好謝，譬如其實好似傑斯你兩位都講咗就係話佢。當然大家都表示過哀傷之餘，呢啲網友就話嗱，大家都想幫，但係咧用得其所， 係啊， 用一個希望有效率同埋一個唔會浪費咗人力物力嘅方法去幫。咁我覺得呢個態度係 嗱，我讀下 Alpha 啦，即係我喺度是但 pick up 俾我好多人留過言嘅。咁我Alpha 就即係曾經都留過一個咁嘅言，佢就請問下夏姐嘅女兒以後嘅有冇人去照顧？嗱，呢個就係關心嘅嘢啦。佢話我唔知道大陸咧有冇一啲好似香港嘅社署一樣可以照顧佢啦。佢話始終咧佢要面对嘅咧，仲有漫长嘅路。一般嘅亲人咧，过身打击已经好大，未必咧即时会有咩反应，反而就系后遗症咧就会慢慢咁样浮现啦。呢、这个时候咧就要多加注意，呢一种打击复原嘅时间咧就因人而异。咁啊，但系大致上咧就会由半年至到四年。你话专家嚟噶， 专业。 咁啊，假如国内有心理辅导咧，就仲会即系可以帮到佢啦。嗱，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其实都从另一个角度咧，就阿 Roy 其实咧就佢又不断都，其实佢同个都可以。講下個社工嘅心聲啦，我遲啲其實我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嘅，即係我都好想捉個社工嚟同我做翻一集北上頻道，因為喺即係佢其實講過同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佢話好似霞姐咁嘅呢啲咁嘅個案咧。即係喺大陸真係多到 天河繁星， 喺廣州多如繁星。佢話真係即係佢話如果要幫即係幫唔曬咁，但係即係所以佢話有時做呢份工。即係好心噏好氣餒咁，所以就 冇終點嘅，冇終點。 同埋就係同埋呢個就係反映到咧，就係話國內嗰、那個即係嗰個對，譬如話我哋講嘅殘疾人士啊、低下階層嘅人士啊，或者家庭有呢啲咁，即係有問題嘅家庭啊，究竟嗰個幫助有幾大咧？即係譬如話，我可以舉多個大例啊，即係譬如話，我最近都睇過一段新聞咧，就係講緊其實嗰段新聞都唔係咩新鮮事物啊，牛一定聽過好多次。譬如話，我最近聽過一個就喺廣州，亦都喺廣州有一個爸爸喺白雲區啊，咁佢咧就將一個佢個仔咧就係嚴重弱智，有暴力傾向，即係咩自閉症咩都有，總之咧就。你即係唔睇住佢，佢就喺度搞事㗎喇。咁呢佢個仔今年呢都13-14歲，佢個仔係每一日被呢、這個佢爸爸呢用一條鐵鏈呢踏住隻腳，咁呢就一路就喺屋企㗎。咁佢個仔就經常俾人投訴，因為點解呢？佢踏住嗰個地方咧，即係又幾外露啦。咁佢就一日到黑啲瀨屎瀨尿、屎啊尿啊，全部就喺曬嗰個地方食飯一個地方。咁又搞到即係周圍環境又好差之類。咁你訪問佢老豆，即係睇到即心都噏埋。佢話：我唔係想咁做、啊， 我都冇辦法， 我都冇，我有咩辦法啫？你估我呢十幾年我有開心過咩？我真係冇開心過，我想殺咗佢添，但我又落唔到手，諸如此類。咁然之後咧，就咁啊問佢政府有咩幫助你啊？冇啊，我咪申請咗個咩殘疾唔知乜撚嘢， 係 啊，知唔知啊？每個月110蚊人民幣。Okay.你老母就俾110蚊人民币我，咁你喺今时今日呢个社会点样生活啫？系咪先？同埋唔系钱嘅问题，系任何支援都冇啊！ 配套问题 系啊！咁佢话我而家已经老啦，点解会报道呢件事咧？喂，我都唔够佢力气大，我个仔哇牛高马大成个姚明咁捻样，咁你点搞啊？因为我呢个问题已经解决唔到啦。咁呢、這个咁然之后问翻啲社工，嗰段时间问翻社工，个社工话俾佢听，佢话而家喺中国咧，大约估计咧有好似呢啲咁嘅個案有1600万阻緊啦。佢話譬如就算喺廣東省咧，大概有80-00萬個到啦，踏住鐵鏈嘅咧，基本上有80-90%啦。你聽到你都驚啊！有80-90%嘅家庭係踏住嗰條鐵鏈，踏撚住個細路喺屋企嘅。咁你真係暈啦！我哋以前係睇過好多啊，喺東莞好多鎮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嘅，即係你睇到真係暈撚咗喺度。咁即係呢個就反映到就係話，即係就算我哋個祖國而家射撚到火箭都上， 又如何 、一樣係搞撚死。即係你呢啲嘢係幫唔到。咁我就係唯有就係話，我哋都知道踩界，我哋都知道我哋又唔係乜嘢 團體 組織乜嘢什麼註冊團體，我都知道係會有風險。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我好簡單，我同阿 Roy 同阿 Jackie 都覺得， 我哋值得冇呢个风险嘅，唔捻使死嘅，咁我可以帮得几多几多啦。我哋三个人都知道就系话，我哋尽量都要睇住自己，尽量攞到个balance，希望唔好失手咯。咁然之后就，但系我哋觉得系值得去做啊，即系透过呢个节目可以 gather 到呢咁嘅人，即系一班人都系 系咯，甚至非法集资我哋香港啫，系咪先？ 吹我 唔涨啊，系咪先？我攞咗翻嚟，我由香港攞翻大陆嘅，咁已经唔系非法集资啦，系咪个人嘅钱嚟嘅啫？ 咁同埋我 呢啲法律可能系走得到嘅， 系咯。咁我觉得就如果我真系帮人而被拉嘅，咁我都值得咯，冇乜所谓嘅， 唔系都唔值得噶，唔系 起码唔会俾人笑先啦，大佬，起码唔会陈振聪咁样，可能入到去扎度俾人捅葵啊，菊花佢先啦，大佬。咁呢个我觉得 OK 嘅。咁如果大家都觉得系可以帮手嘅，咁就亦都帮下手啦。 即系或者可唔可以有啲网友吓，因为其实可能你网友会听呢个节目啫，啲网友嘅朋友未必会听噶嘛。网友将呢个个案同你嘅朋友讲下，或者同你老细讲下啦， 分享 有钱啲嘅，等佢哋可以知道哦。关心 好主意啊！ 等佢哋有啲钱要捐嚟香港，记住捐香港费俾个集资，即系当然俾我哋一集节目俾佢听下啦。咁如果系有啲咁有钱多先办好事咯。 但我又想分享下另外一样，即系另外一样嘢啦。即系你讲嘅就系有多网友好有心嘅，譬如话特别我成日都好赞内地嘅网友啊，有好几个网友 message 咗嘅，但就问喂，我喺广州，我可以帮手嗱，我想同你交代一下，我都未答晒所有朋友，但我想同你讲咧，就系、我唔系唔想揾你帮手啊，其实咧我都要保障 Jackie 或同埋 Roy 啊，或者我安全，因为你知道啊，冇捻办法。你话喂，你话我猜度你又好，对唔住啊，你真系要原谅我，大佬，因为你知道我哋个祖国几捻有型噶啦，呢个社会系咪先？咁我真系要保障大家嘅安全。咁我希望你理解啦。咁我唔知有咩方法噶，即系譬如话，可能如果我哋稍后有机会见下面啊，即系有啲嘢我可以 judge 到 ，OK， 应该可以。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咁我真係好想多啲人做嘅，咁但係我亦都要需要好謹慎去判斷呢樣嘢，咁希望大家又要 難嘅呢啲就你首先 揾咗牛先， 揾咗我先係啦，嗰個難我先，係我嗰個難死嘅，我唔怕死 嘅 ，OK， 咁我平均兩三個月都係一次廣州㗎嘛，大佬， 係啊，咁我唔怕咗啲雲流先， 係啦，聯絡咗我先啦， 係啦，啲雲流可以負責做一個 scanner 咁嘅， 咁我睇下有冇鬼，當我唔知邊係鬼咧，起碼溝通過啦嚇，睇下即係可能。其实我哋呢类型嘅个案，我觉得会将来好多。 系啊， 吓，即系就算你问我，随时都攞到 几单俾你。我哋又数翻啦，就嘅打赏前帮我几个个案啦，因为可能有啲听众未必系由头听到尾啦。咁我记得我哋帮过嘅几个个案就包括有 残疾嗰、那 个我记得有一个爸爸就剪头发。跟住帮嗰个女玩绝症，那个女好似都走咗啦。咁嗰个我哋又帮过啲钱啦，冇乜点参与其中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 Jack， 我仲记得就系早应该一年前到啦。咁就Jackie 揾到个案啦，就系、有个细路女啦，就俾啲热水淋全身淋到好大镬嘅。咁我哋亦都有帮过一嚿钱啦。咁然之后跟住仲有就跟住玲姐啦，玲姐我哋 involve 好多啦，我哋成团人走。过去再探佢咧，因为我可以再讲下玲姐，咁然之后第四个个案就应该系霞姐啦。我谂我记忆中大约四个个案到啦，咁我都系嗰句呼吁大家就系、如果有多啲，即系你哋有身边有一啲觉得值得我哋去做嘅个案咧，无论喺大陆或者香港，咁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咁我哋又可以 尽量帮得几多，举得几多啫，尽量帮嘅啫，我哋只系 咁啊，可以讲下霞姐啦，霞姐啊开心少少嘅， 阿的新咗 QQ 啦， 好开心。心嘅，其实同霞姐咧，嗱，其实霞姐个过程真系好有趣嘅，的总系其中一样嘢， 佢 系、每一次我哋揾我嗱，我同阿 Roy 同 Jackie 就会 keep 住成日揾佢嘅，咁然之后咧，每一次佢都会提我哋就系、喂。阿的总仲未揾我，我真系好想揾阿的总。嗱，霞姐咧，我哋就除咗钱之外咧，其实好得意嘅。我成日同阿 Roy 同阿 Jackie 而家咧，就我哋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嘅。咁我哋想教育佢乜嘢咧？就我哋希望下，唔系我哋希望玲姐。 当返我哋一个朋友。 Okay. 我哋每一次打俾阿玲姐呢，玲姐都会呢好似白燕咁样嘅语残扁白燕。哇，你真係我大恩人啊。佢讲啲嘢我唔識复述俾你听，佢好有文采嘅讲到啲嘢呢。 Okay. 即係又话我真係 大恩不言 谢。我做牛做马我都要。 做契弟都帮你。 做契弟都要点样都要话黐住你啊家产咁样。即 係做结草含 华啦。我哋好粗鲁啊。咁但係我哋三个人呢就我哋三个人有一个共识好有趣嘅就係我哋话我哋而家开始成日要即係我真係会屌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呢个咁嘅态度啊。屌你再用呢个态度我真係唔搵你㗎咁 样。草含华咁样。 因为当我一个 friend 就得㗎啦。咁最近呢玲姐亦都好得意。咁我哋而家就我答应承咗玲姐啦我每个礼拜都会打一次电话俾佢嘅。 我答应承阿玲姐阿迪每次嗱 咁样。玲姐每次都会话喂你叫阿迪总搵我咁样。 唔系阿迪系一个好好过嘅角色嚟 嘅。 佢系成日可以饰演到人哋嘅孙。我唔谂住做人孙子。虽然喺大陆呢个孙子就贬义啦但 系。 但系个即系佢好似一个细路仔咁就。哎、我唔好識講佢好適合做呢啲人哋嘅契弟 咁仲有玲姐仲有一個可愛啦就係、是、呢我上一次我已經接近一年啦 ,ok, 咁呢就上次咪上去探過佢嘅、嗯、啊你冇粉佢啦 嗰、哦、次我跟見你 嘅。我哋除咗買咗一啲物資再俾佢之外就擺低咗幾千人俾佢啦。佢嗰幾千人呢到今日先咁時間話呢都係冇用嘅。咁跟住然之後我哋每一次打 開 呢。 玲姐你咁就唔啱啦。 你咁就唔撚啱啦。你真係唔俾面啫。你都唔用撚咗嘅。跟住覺得佢最近呢佢開始駁嘴啦。佢、 okay. 就同我講話你哋咪成日幫人嘅。 攞返呢個錢出嚟。 係啊不如我攞返晒啲錢出嚟幫人得唔得。咁你下次上嚟就俾返晒啲錢嚟你幫人。咁我話你真係玩嘢啫。你今日先俾邊我先。你知我啲黑社會口吻嚟㗎嘛。咁就同佢講好我俾你幫。下次你俾一嚿水我就得啦。咁然之後我就最後我求下你啦唔該你用撚咗啲錢去啦。 好煩啊 交代唔到啊。 好可愛嘅玲姐。咁、 okay. 我哋都咁呢我哋嚟緊呢就八月份呢其實呢、嗯、我哋會再上去㗎。咁所以呢就如果有心即係有興趣同我哋一齊再探下玲姐嘅朋友呢 有組團啊。 有組團啊。 係 啦咁啊暫定時間未有住我哋同阿 Roy 再夾咁但係肯定八月份因為我答應承咗玲姐㗎啦。八月份我哋就會上去。咁、嗯、玲姐其實玲姐的個案就俾我其實俾到一啲啟發俾我哋好強烈嘅啟發就係話其實玲姐未必真係需要錢因為譬如話因為玲姐有其他有其他嘅渠道亦都有幫佢啦盼盼嗰邊亦都有幫佢嘅。咁、 okay. 其實玲姐好需要係乜嘢呢就係、是、關心 啊 人間友情 啊佢係好強烈呢個感覺、因為佢如果我哋成日少即係我哋一隔咗一段時間冇揾佢呢佢就真係好似收數公司咁追債咁樣佢就會 send 好多短信嚟啊！你係咪已經唔理我啦我有一次同阿 Roy 我有一次同阿 Roy 呢開玩笑就話喂佢啲短信千祈唔好撚俾你同我老婆睇到因為會好人你誤會啊，好撚大鑊啊！咁所以呢我係正啊。 Okay.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的其實即阿玲姐俾到一個很 正幫到人都開心 正能量俾我哋嘅 幫到人開心 係啊咁八月份我哋又睇下即係可唔可以上去幫阿玲姐啦唔係即係大家可以探下玲姐 最緊要而家的申請咗 QQ 先 申請 QQ 仲有係啊仲要學用 QQ 用 QQ 啦 係因為而家玲姐最喺阿 Roy 嘅教導之下個 QQ 能力非常強 咁我叫玩埋微信囉 阿 Roy 話打字好快 玩埋 好鬼勁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希望霞姐一路好走啦咁、亦都再次希望大家即係支持 一下 打上前係啦咁我稍後我 check 到夠白金嗰個數字係幾多嘅時候再喺節目度公布咁、我稍後會同阿迪對返條數同阿 Roy 咁阿 Roy 會同我搞㗎啦咁大致上係咁啦咁呢節未完之前講講一即係講下另外一單嘢啦 江門啦、 江門學山 哇赢咗喎。 唔係个江门度有个学生 我知道。 ok, 係江门呢个地方。 佛山市江门 係啦。 广州 发生咩事啊广 州江门。 江门发生咩事 啊江门市学生镇啊应该係 ok。咁呢就呢单嘢呢喺我哋喺我呢个礼拜喺国内呢即係 好 熱啊。少数两单嘢係酝酿得好熱嘅。第一单呢其实呢就今日冇乜时间讲啦就係广州嘅飲用水啊受到一条叫做河江啊嘅严重污染啦嗰、个源啊严重超标啦咁啊 源啊嗰种叫 係咁啊政府出嚟又哦大家放心放心放心 游水先 少量飲咪冇事 都系放心水嚟嘅 係啦你只系长期飲大量飲先有问题嘅啫 ,ok? 系咪 唔係，總有一日會同你講，放心，你唔飲啲水係一定冇事嘅。係啦，咁啊呢單唔講住啦。 江門點啊？江門， 江門呢單更加大㗎。咁呢單嘢咧就由禮拜頭玩炒到禮拜尾㗎啦。咁咧就其實咧就個畫面係咁嘅，個畫面係成個一個好撚宏大嘅工業城咧，已經成個 existing 喺度㗎啦。咁咧就嗰個。江門市學生鎮呢、這個係有一間叫中核啦，我唔知阿 Galvin 有冇補充資料啦、應該呢啲都係啲上市嘅國營公司啦。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搞一個，佢就所謂叫做核燃料加工廠。咁然之後咧，佢就飛喺禮拜頭嘅時候咧，不斷喺啲傳媒度嘅任何媒體咧就強調 好安全， 冇呢、這個係同核。只冇關係， 好安全 嘅。只係做 只要佢唔爆， 佢只係做啲核燃料嘅加工嘅啫。 只要佢唔爆，係好安全嘅。 一聽就安全。 加工係同核子係 冇關係嘅， 一路都係強調呢樣嘢。係 冇輻射嘅， 冇輻射嘅，冇洩漏呢樣嘢，乜都冇嘅。你哋冇知， 都係只要唔爆就冇事。 咁跟住咧，佢仲咁咧，之前佢都做咗啲嘢嘅，佢就捉咗啲村長就去。上海啊，唔知仲有去好嗰個地方有呢啲核燃料加工廠嘅地方咧，考察。咁然之後翻嚟咧，亦都咧啲傳媒又訪問啲村長啦。 好健康喎、 啊！村長啊，梗係話支持啦，因為村長個袋袋撚好多錢啊嘛，大佬。咁跟住話，哎話冇事，我哋睇過真係好撚放心， 只要唔爆， 係啊，係好撚放心嘅，放心核輻射嘅呢樣嘢。咁啊，咁啊，然之後又即係總之老點啲，老點啲人。上馬啦，即係俾佢上馬。 跟住又做咗一輪諮詢啦， 咁梗係冇咁係啦，咁啊梗係冇咁 順單， 冇咁順單啦。咁啊，喂大佬，生活喺附近嗰啲計，喂大佬嚴重接受唔到啦。即係其實我同我哋到堆連堆田一樣，堆連居大佬都係臭你兩嘢，呢個爆起上嚟 死人咗啊，大佬！ 即係變咗輻射人嘅大佬，好撚大鑊噶嘛。咁所以。喂，去到禮拜尾呢星期四左右就真係爆啦呢個嘢，不唔係爆個廠，係啲人開始爆啦，就出嚟就遊行示威啦。咁跟住到最後呢，就香港人都好清楚呢單新聞啦，就係江門市嗰邊嘅市委呢就決定取消成個project。嗱，但點解要攞出嚟講呢？首先要講埋就係嗱，佢哋就咁講嘅，佢就話呢，我哋跟住會做三樣嘢，呢係未停㗎。会捉言 ，OK， 系啦， 然之后佢哋会做具体咧，佢哋我哋好捻具体做三样嘢，就系邀请媒体记者、网民代表、意见领袖、企业家代表、港澳同胞等嚟到我呢度，再睇睇啲核设施，实地了解一下生产运行同埋呢个安全环保情况， 有透明度。 第一样系啦，第二样就系广泛咧。分发一啲科普手册，制作科普短片，喺学生电视喺学生嘅电视台里边咧广播，跟住咧开展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两代表一委员嘅科普讲座，组织网络访谈， 呢啲叫教育。 O、okay, K， 第三就系咧邀请国内外嘅专业机构嘅专家啦，学者参与项目嘅评估同埋讨论。 好啦， 呢种就叫做。论证啦，即系揾啲有权威嘅人士压捻死你，把声我出大炸，你唔捻明嘅嘢， 系啦， 唔系，我觉得最精彩 咧，因为咧要爆咧，一样要爆咧，喺个核辐射里边嗰、那个。唔知乜嘢原子里面呢要咁样呢先至定死咁样嘅你唔会明 白。係喎、核子专家嚟㗎喎。 係量嚟㗎嘛话。係啦。 唔係我觉得最精彩呢就係佢第三点系咩科普嘛。即係佢话觉得全部学生个当核能嘅意识提高咗就会唔爆㗎喇。 係即係我想问佢。 即係用念力。用念力。 日本。 係。 日本够高科技啦。係。又唔家产。 喂日本房地政个意识好高啊。咁咪震 囉。学生未地震过喎。得唔得咁讲呢 江门见地震过未先 江门爆光试过地震真好似冇试过。 咪唔好咁讲东莞试过大佬。 係咪呀 好啦难讲。 我点解会先要讲呢单嘢因为我觉得呢单嘢就同我哋 对田区。 香港好多朋友睇完呢单新闻啦个感觉好强烈嘅譬如话哦你睇下人哋下一镬出嚟就搞得掂啦我真一下十九几年都冇都系咁样样。咁 就係、是、 勾下。咁同埋我哋堆田居嗰單嘢好似喎咁堆田居我哋都系啦嘈得大声啲。 我哋广泛嘅资讯。 係啦终于收皮啦终于收皮啦民建联都收得埋皮啦 ,ok。 低头。 係低头啦。咁但係我想提下大家呢都系嗰句啦。我同一啲广州朋友傾过呢單嘢即系今日做节目之前。咁都讲呢即係广州朋友嘅 feedback 就会咁同我讲返 呢啲唔撚同你哋香港人嗰啲七一遊行噶。第一，呢、這個遊行咧係冇事先申請噶，真係我真係有個廣州朋友咁樣答我喎，好啦，可愛喎。咁跟住仲有就係、是、我哋呢個遊行係攞命搏㗎、哦、所以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㗎。 勇武啊你 哋。勇武。呢個真係勇武㗎。嗱因為呢嗱嗰呢位廣州朋友就 call 返兩個例俾我聽。佢就話俾我聽 有烏合。 你仲記唔記得 烏合 保護粵語啊 ?ok, 撐粵。 保你知唔知撐粵嗰班人你睇下揾下唔見晒㗎啦。 咪我冇喺度囉。 拉撚晒閒頭嗰扎。仲、哦、有譬如話廣州早排有一單巴的士嗰單示威遊行示威呢佢話閒頭嗰啲又係已經唔見晒㗎啦。所以佢想提返佢想我即係佢想藉住呢個節目 啦。 提返好傷香港人。喂大佬即係我哋係好幸福㗎。你要你嗱當然你睇到面嗰陣係喎嘩個政嗰、那個江門示威真係好撚快有回應喎。即刻取消喎！第一要話翻俾大家聽，呢單嘢未取消嘅， 係有秋後算帳 嘅，唔係係好似將軍澳堆填區區咁樣，係暫停嘅咋、嗯、？OK， 第二 撤回啫，佢撤回， 佢可以移形換影咁樣，改頭換面，重新包裝舊嘢，可以再上馬，又或者揾好撚多專家嚟壓撚爆你，諸如此類，好多方法可以繼續做啊。不過今日佢覺得。哇大佬幾千人上嚟喎、 啊。 喂大佬好漢不吃眼前虧。忍你一忍先。係咁㗎咋。OK， 同埋就係話係有代價㗎。好似我呢位廣州朋友咁講。今日帶幾千人行出嚟閒頭嗰班友仔唔會有好下場㗎、嗯。一定又係稍後去咗精神病院啊、嗯、或者仲有就係去咗勞改啊。喂好撚好撚慘㗎所以即係 有價值㗎。 係呀咁所以就係話香港人要自己好好珍惜我哋嗰個遊行嘅權利啦同埋即係可以有言論自由呢個咁嘅權利囉唔好唔好淨係睇面嗰陣囉。 唔係我就同網友傾過下偈㗎喺微博嗰度嗰啲私信啦咁樣就講有講呢單嘢嘅。咁樣我就好成日問佢一句如果唔係喺學生市嗰度呢起呢個核研究啲乜撚嘢呢咁你 加工廠 低到你會唔會反對呢咁樣啲話咁佢哋都話唔關我哋事就算嘅好撚似香港咁唔知點解 差唔多啦 盡力啦你 總之搵個地方呢樣嘢又唔好喺我度嗱好好但係堆填區堆填區一樣、嗯、喂堆填區梗係要起啦咩起牛 係呀 起牛又講我屌你老母嚟㗎係呀咁樣囉 係呀唔係你香港堆填居嗰個就今即係今禮拜發生嗰單事其實你冇咩好討論㗎因為你話是不是要起个堆填区呢 梗要 起囉。是不是先但问题就是说个问题是哪个先问题就是政治性囉、嗯。因为个政府真的冇人信得过去㗎嘛。 是 不是先冇诚信㗎嘛冇应受性㗎嘛、嗯、又不是我去选出嚟㗎嘛。喂个政府真的跛㗎嘛做乜撚嘢做唔到起个厕所做起唔到啦何况起个堆填区。其实你冇咩值得讨论㗎你起个堆填区梗要起㗎。是 不 是先冇冇意 义。我唔喺我隔 离咗。 即係同红灯区一样 强征例子冇得强征例子你解即係到最後都係解決唔到 唔係最後會點樣你估係堆填區嘅問題 最後會點呀最後咪會再開會啦 我嘅方案出嚟囉 我就好簡單啫、嗯、其實我本來諗住喺挺拉講呀而家爆少少 係 好撚簡單啫將啲垃圾運去深圳咪得囉關我哋撚事咩 你都知撚事 佢採咗數 我諗過啦深圳會採你嘅戇居 咁咪問佢江湖學生市囉我咪學生鎮囉關我撚事咩又係咁樣嘅啫 我都唔會十九區自己分咗 佢。江門學生市都係咁講，屌你老尾嗰個核設施嘅，屌你老尾擺嚟香港咪冇事咯，屌、嗯、一樣咁樣。 唔係，但係其實堆填區咧，唔係淨係香港有問題㗎啦，話俾你聽，廣州亦都有呢個問題。 唔係，直頭係香港個堆填區、屯門嗰個係影響到深圳南山嗰邊嘅居民喎。喂，深圳南山中產嚟啊，佢可能佢哋發聲更加大，更加好。 又係喎、 啊，更加好喎、啊，你香港 喎。啊、 香港真係屌可能冇用啊南山市嗰啲有錢佬吓、嗯啊、大佬呢嗰啲離曬地嘅中產喂大佬佢真係同你講話屌你老味唔好再搞啊 係 我呢可能真係好撚過香港啦喺度嘈啊真係、 嗯、喂但係可唔可以咁呢即係如果你係議員可唔可以幫我睇個方案即係 个建议嗰个堆填区咪摆喺香港山顶咯， 系咯， 山顶人口系最少噶嘛，应该。 咁香港山顶嗰啲人又要反对噶嘛， 系啊，但系佢唔够大声啊嘛， 咁啊系，咁样样嘢都想， 佢得个 摆喺李嘉诚隔篱哇， 得万零两万人，系咪先？ 真系冇问题啦，咪先咧？ 系咯，摆喺山顶都几好。 系咯，一系而家又咁样咯，一系就搬咯， 唔会俾啊， 将啲垃圾搬去。边度得啦？喂，喺大陆搬去边度？你都话加州啦，系即系系江门学生镇嗰啲人先至有 say 啫，可能有啲地方冇 say 噶嘛，系咪先？你先搬喺搬南沙咪捻走咯， 即系话填咗糖糖喺屋企去， 唔得唔够摆， 即系下边有窿系 嘛？系啊，或者你唔够摆， 系啊。 咁睇下将来会系堆填区啊，焚化炉啊， 我哋点止要整个堆填区啊？仲有为？淨係要埋嗰扎三司十一局啊，六十個議員呢扎垃圾都有撚敗搞啦， 有撚敗搞 係啊，咁啊休息一陣，我哋休息一陣啦，聽下歌先啦。咁啊，今日都係揀咗一啲阿迪同阿 Kelvin 未出世嘅歌，咁啊都係想，因為其實呢個係 阿邊個？ 阿 Roy inspire 我嘅，因為佢揀咗一隻好鬼舊嘅歌，咁我諗住都係懷念都係啦。咁聽翻啲老歌，好多都未聽，係啊。咁啊，第一隻送俾大家係恩尼嘅，1978年嘅啦，應該。明日話今天啊 ，OK。咁我哋聽完之後翻嚟第二節。 好。 随前面